远过，你当真的要走吗？你上手我一百，这一百金币百亿，摆的是那忘恩负义的太子家，小哥哥在这皇家外，今老汉把他抬家的事，随时随地一一空口去开。太子家进京城，把这功名求戴。在家中许下了他儿老孙儿胎，陈留军胆寒留三儿在，寒老不生，老天爷他将不在，他父母为他把这双眼哭坏，姑娘子他泪满在心儿怀，家寒地苦无计真可奈，他儿要说的中国儿死心就上了阳台，姑娘子剪下了头发躺下去买，买了几多一天，把他公婆抬上来，是这样简单的媳妇，女人真可爱，只要看一见钟情，我也还有风采，他身背都披他怎么进得住一宅，但愿他夫妻见面要同处悲而难，小伙你我把口气来带，你叫那太子带他早早回家来，他把他夫妇的人情抛弃在八里江外，他把养母之恩一旦不丢开，倘若是那太子家把良心来怀疑，问他生儿从哪里来，倘若是他央求，再若是不太你就是个陈留军在这皇郊外，天老汉叫张王太公，叫我把金带，你就是我一个伴。